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嗱，头先咧，我哋咧就讲到咧，究竟将呢啲所有音乐嘅载体啊，全部将佢数码化，究竟系要花费几多咧？咁样，咁头先 Ringo 讲咧，就话都某一程度上都系封建游人嘅，系嘛？封建游人嘅。好啦，咁但不如咧，我哋都系从头讲起，从个技术嘅层面咧吓。头先我介绍过，其实即系我哋要即系优质嘅音乐个重播喺传统上咧，就即系喺器材上嗰三部分咧，就信源器材、扩音器材同埋喇叭吓嗰、个器材咧。我哋而家讲紧嘅系信源器材嗰部分。咁即系话咧，即使你係搞曬呢啲咩數碼化呢，其實嗰個擴音器材同埋喇叭呢，其實你都仲係需要嘅。雖然而家好多人呢已經唔用喇叭啦，因為佢哋習慣咗用耳機啊，即係用嗰個咁樣嘅 吓、啊啊 耳塞又好或者乜都好啦吓。咁、啊、當然嗰啲呢亦都可以由幾十蚊鴨寮街買一對到到幾萬蚊 都有。 都有嘅吓，嗰啲咁嘅 headphone 啊，你叫做吓 earphone、headphone 又好。咁但系嗰个扩音机咧，当然亦都咧，如果你系用呢啲咁样嘅耳机嘅话咧，咁嗰啲叫耳扩啦吓，系啊，佢又唔要噶耳扩啊。咁当然佢嗰个要求咧，就比起即系正式要推两只喇叭喺一个好大嘅空间度发声咧，当然咧又会低啲。所以咧係可以平啲，但係當然咧嗰啲發燒嘢都可以有啲耳擴都係好貴嘅，但係個貴極咧同傳統嘅擴音機，尤其是我哋所謂巨無霸大功率擴音機嚟推一啲好大食好難推嘅喇叭，咁嗰啲梗係兩回事啦嚇，咁呢個係耳擴嘅問題。咁但係嗰個冇所謂嘅，即係話咧，而家我哋跟住落去會講嗰、那個即係將嗰啲音樂載體嘅數碼化咧，同後面我哋叫 downstream 咧，其實你中意點玩咧就另一回事。所以我哋而家集中咧就講嗰個 source component 嗰度啦，即係個 source 啦。好啦，咁啊 source 頭先講過，就話而家你聽 CD 也好，聽 SACD 也好，基本上你都係要擺落個 CD 機或者個叫做 SACD 機。發燒啲嘅你就分體囉，係咪轉盤同埋解碼器囉。再發啲燒啲嘅咁你轉盤同埋解碼都可以有獨立嗰個所謂電源供應 ,separate power supply 咁啦，咁呢個就另計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其實而家話呢呢種咁嘅形式呢可能將會變成明日黃花喎、哦。咁究竟點解呢？好啦 ,Ringo 真係你要細說從頭啦。 OK。咁我哋就由返嗰個程序一路講返啦，即係話首先音源方面、信源方面，咁冇咗 CD 我哋點樣呢？嗰、那個 CD 其實就係將佢就數碼化咗，儲存咗喺你個電腦、或者係你嘅硬碟機度，係咪？咁如果你個電腦本身嗰個叫做個 max 數好高啊，好大嘅 RAM， 即係好大嘅儲存量嘅，咁你就唔使買一個另外嘅硬碟機嘅，係咪？咁嗰度呀，如果我哋講一個好粗略嘅價錢啦，咁即係可能五千蚊已經有個唔錯嘅表現，咁當然啦，電腦嗰度我咧啱會。 嗱呢度同個容量有關係嘅噃。 有關係係咯。 咁嗱好簡單，有啲人屋企可能得一百隻 CD， 咁你對好多人，哇我必有一百隻 CD 啊，一百隻已經好緊要啦咁。咁但係你知我有一個死黨咧，以前天文台嘅舊同事，佢係超過一萬隻 CD 嘅，咁你。俾五十隻 CD 同埋一萬隻 CD， 咁你就好唔同㗎嘛，你個硬碟。 絕對係。如果你講得一超過到五百隻 CD 嘅，你一定要有一個另外獨立嘅一個硬碟機㗎啦。 硬碟機㗎啦。 一定獨立㗎。 所以個容量係分唔開㗎呢樣嘢。 咁當然硬碟機亦都分好多種啦，即係大家如果係有電腦知識嘅都知啦。咁有一啲就普通嘅即係座即係叫獨立式嘅就 3.5 寸咁樣。咁可以隨時 2T,3T,4TB 喎、啊。 啊、真係好誇張， 多到不得了㗎啦！即係由我初嚟玩嘅時候就玩350G，到而家 1TB 即係 1000G， 係咯， 咁而家就再 即係10嘅15次方啊， 好犀利㗎啦！ 好似係啊嘛，因為 mega 就10嘅6次方啊嘛 ，megabyte 啦 ，kilo 就係10嘅3次方啊嘛，咁跳一級啊就係3個零咯， 絕對 係。咁所以 mega 咪就係10嘅6次方啦。咁但係 mega 之上就 giga 啦嘛、，giga 就九次方， 呢啲要 九次方唔係喎，咁 tera giga 係咪即係已經 tera 佢三次方即係十二次方啫，咁啊十二次方都好遠，應該係一萬億啊講緊， 一千，總之我哋叫一千G。 一千G係啦，一千G啦，大家因為G係比較有概念啲啦，即係一千G就要一個 tera 啦。 咁但係大家可以回想翻嘅，當年其實點解呢個風潮啊，或者呢個概念出到嚟咧，就係、是、始作俑者或者係呢、這個嚇、奠基者就係、是、啊 Steve Jobs 個 iTunes 咯。 哦耶、，iTunes。 因為 iTunes 佢能夠真係話掃低咁多嘅、CD 嘅對手嘅，就當然佢個營商策略好嘢啦。但係亦都對我哋發燒界咧。 真係做咗好多好專業嗰啲雜誌啦，我哋美國嗰幾本雜誌咁樣，真係攞個舊款 iPod 啦 ，iPod 都有幾款㗎，係係 係， 舊款 iPod 咧。佢嗰陣時都未係一個好高質素嘅檔案喎、可能我係咪 MP3 或者 WAV 好啲嗰啲檔案呢，佢另外嘅好似叫 lossless 啊或者 AIFF 嗰啲咁嘅檔案呢，嗰啲制式我都唔係百分百知㗎啦 ,ok, 咁、呢已經佢哋真係做一啲叫做 blind test, 即係 蒙蔽視聽。 蒙蔽視聽就係、是、AB 咁同一啲叫做中上價位級數嘅重播系統或者係嗰個訊源系統嚟到比較，居然呢iPod 嗰陣時嗰幾個款式咧，係叮噹碼頭嘅可以。 嗱，我真係我想話我扮無知，但其實我唔使扮嘅，我真係無知咁所以咧，我代一啲即係唔係好清楚嘅聽眾觀眾咧，我就代問阿 Ringo 啦。其實你講呢樣嘢咧，係講緊咧。你話 iTunes iPod 呢好明顯啦 ,iTunes 呢其實就是一個軟件嚟嘅啫 ,iPod 就是一個硬件啦，係咪？咁係咪即係話你 iTunes 就作為一個軟件呢，佢就裝咗一啲咁樣嘅音樂嘅訊息喺度，咁佢就透過呢個 iPod 呢就儲存咗起嚟呢，就同埋係可以重播，但重播時期呢其實你個 iPod 呢佢本身已經可以插一條線落去就係有即係擺落個耳仔度聽㗎啦嘛，係咪？係 呀。 咁樣大個問題，你頭先講嗰個即係所謂蒙蔽視聽嘅時期呢，你應該就唔係話聽喇叭同埋聽耳機咁，因為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 所以你講清楚啦。咁你個 iPod 係點樣可以係咪又推個喇叭呢？ 佢 iPod 呢就係、是、有用一啲嘅接線， 係啦， 用一啲嘅所謂我哋嘅叫做 interface 啦， 係啦， 就經咗佢呢，就攞佢個數碼嘅訊息出嚟。當年仲係冇咁冇呢啲叫做我哋叫 USB 嘅 DAC 添啦， 係啊，有 USB 啊，咁佢哋都係用一啲嘅自己改裝DIY 或者一啲好高檔嗰啲咧，就轉佢啲制式，就用翻嗰個傳統嘅擴音機、傳統嘅喇叭，咁、只係改咗咧就係 iPod 就係嗰個音樂嘅訊源。係 啦，嗱，因為你知道咧，一般嚟講咧，嗰、那個擴音機個背脊或者我哋叫 pad pad 啦，咁如果你係音樂或者叫音響咧，那個訊息播入去咧，即係最普通嘅就係嗰個叫 RCA 嘅信號線嘅啫嘛，那個制式插入去啦嘛。咁如果有啲咧叫平衡式嘅，就係嗰、那個就叫 XLR 嘛，係嘛？咁就 AES、EBU 啊嗰啲咁樣嘛，咁就插入去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話咧，其實對於嗰個擴音機嚟講咧，佢個 upstream 佢前面嘅咧，其實就 transparent 嘅，即係佢就唔理噶啦。總之你就俾照平時咁俾信號佢， 絕對 係。咁所以佢 upstream 下游啲嘢就一樣嘅， 係啊。 只不過咧就喺未駁入嗰個嘅擴音機之前咧，佢就唔係來自一個 CD 機，佢就來自一個 iPod 就插，唔係插即係、就是、插咗條線喺個 iPod 度。嚇、咁就 抽取咗佢個數碼嘅， 係啦。咁其實嗰啲嘢就係、是、就儲存咗喺個 iPod 度。係 啊 係 啊。 咁、個 iPod 本來咧就係、是、一種非常之本來係符合年輕人嗰個要求，就叫隨身聽啊嘛。係 啦，冇錯。 因為又輕巧， 冇錯， 又靈活。咁佢裝好多歌嚇，咁啊揀揀揀咁啊隨時咧，其實係愛嚟俾你咧，就唔喺個 HiFi 系統度聽嘅，就係用耳塞嚟聽嘅。係嘛？但係而家佢就將佢攞咗個信號出嚟。咁啊，照傳統插入去擴音機同喇叭咁樣嚟去 A B 比較。 係啊，原先嗰個嘅所謂嘅一個驚喜就係咁樣咯。係 啦、 啊，原先驚喜。咁但係好快咧，即係市場就好緊要㗎啦。 係係。 好快你有印象嘅話，法國有個名牌極品啊 ，Jadis 啊。 哦 ，Jadis。 啊，我都有嗰只嘅 M， 佢居然都咧好多好肉酸嘅嗰陣時咧，嗰、那個過渡期咧，喺一個好高檔嘅 M 裏頭咧，就預咗一個嘅插位。 是 即係大家我都用緊呢啲 iPhone 嘅嗰、那個咁嘅特別嘅插位咧、哦，就做咗嗰個弓，呢、這個就喇啊嘛， 係係係 係，即係嗰個就係弓，係咁佢就俾你插落去，就咁就 play 啦。 哇 ，Jesus 咁高級都有，咁啊好多都有啦嚇。 係 我記得係英國嗰、那個英國有幾間又有啦，Crowell 都好似有， 美國 都有，即係好多個大品牌，咦？哇！原來嗰度咁犀利啊，咁即刻就出咗。咁而家我諗，如果大家仲有嗰部機咧，就可能要 keep 住啦，可能將來絕版㗎啦。 係， 因為而家已經冇啦，而家又係咧去翻啦，因為已經好多專係為呢一種電腦音響嘅重播嗰啲 DAC 啊，嗰啲咁嘅接線器嗰啲咧已經出曬嚟啦，咁樣咁就已經少見咗啦。你喺嗰啲 CES 啊，喺其他嘅 HiFi 展就少見咗啦。咁但係當年咧就係、是。就係、是、專係為咗 iPod 或者係 iPod 嘅 iPhone 都少㗎啦，就係嚟設計呢啲咁 M 嘅。咁嗰陣時係歷史嚟㗎啦，呢啲。 但我都記得一樣嘢，你講上嚟都好有趣，因為你都講啦 ，iPod 其實係有幾個世代㗎嘛。 係啊係啊。 咁都係後嚟就出嗰啲 iPod Nano 啊嗰啲咁樣啦嚇。 冇啦 ，iPod Nano 冇啦，都係講翻大大舊好似咁上大舊。 但係咧，反而咧，佢哋話即係 iPod 咧，唔知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咧，其實唔係代代一樣嘅喎。好似唔知反而係早啲嗰啲世代係靚聲啲 嘅 喎， 早過一兩代嘅，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嚇，即係當年佢嘅設計，佢唔係要嚟為你嗰個高級音響或者中級音響重播嘅，但係佢真係因為啊 Steve Jobs 嗰種要求啦，可能啊喺各方面嗰個解碼取樣啊，各方面嘅硬件啊，呢啲硬件嚟講咧，就做到出嚟居然咁好咯。 咁但係其實唔係，即係我好陪嚇大家。其實而家係咪都冇人揸 iPod 噶啦？仲有冇啊？ 我 因為你啲智能手機， 我估少噶啦， 已經差唔多做曬 iPod 所做嘅嘢啦。 我估少。 你而家我成日都講笑啊，智能手機差唔多就嚟睇得 show 噶啦，有咩做唔到啫？ 係啊，我估少。係嘛？我估少噶啦。 好少有人揸 iPod 就咁。 即係可能我哋類比翻嚟講咧，係咪即係仲係中意玩黑膠嘅人就可能仲係要攬住嗰幾個舊 iPod 嚟？ 唔係，可能真係佢唔捨得抌啫，即係仲用得。 冇噶啦，冇噶。 而家即係啲手機已經係噶啦嘛。 冇錯。 OK。 當然你唔會插個電話落去嗰啲咁嘅作為信源啦，一般嚟講。咁所以嗰個分家又明顯翻啦。即係如果我哋中意玩 CAS 嘅咧，就唔會用呢啲嚟到插落去作為一個信源啦。除非你仲係攬住一個舊嘅 iPod 啦。 嗱，但係即係講翻轉頭咧，即係我樣嘢都 back to the basics 啦，就係話，咁其實嗰陣時啲人都有啲唔係好信邪，即係唔係好服氣嘅喎。 絕對 係 啊， 係 啊。 哇！我花咁多錢嚟搞個轉盤，花咁多錢嚟搞一個咁嘅解碼器，中間淨係嗰條數碼線都幾千銀。 係啊係啊。 你而家整個 iPod 插落去，你話靚聲，我你即係同你死過啦，係嘛？ 咁但係數碼嘅就係真係呢個情況比比皆是嘅喎，你記得啦嚇，又係拆開嚟講啦。啊！我哋嗰陣時追求 DVD 嘅重播，DVD 影像嘅重播，咁樣咧就係又係美國啦，美國有啲即係超級發燒友啦，佢做咗一個大嘅叫做 benchmark， 即係一個叫做咩 AB 比較，就將好貴，我買個過萬蚊嘅 DVD player 啦， 係啊 ，DVD 機 好快就諗㗎啦，點解咧？ 都係敗家㗎啦，大家 又係俾一隻。國內而家大家都知㗎啦 ，OPPO 嗰只，香港仲未得賣嘅嗰陣時。居然 唔係嗰陣時 Skyworth 啫嘛係嘛？ 唔係 OPPO 未有 OPPO 啊？有咩 ？OPPO 已經入伏喺美國，香港起碼遲咗，即係美國出咗名之後，起碼我諗我 嗰陣時巨人殺手就 遲咗五年，嗰啲係香港啫。 哦， 咁但係我同你都係中意睇下嗰啲外國嘅，咁嗰個做得好公允嘅嗰個嘅比試咧。咁真係出咗嚟，我就 Skyworth 我又有買啦 ，OPPO 我又有就係又揾個美國同事又託過嚟啦，一睇 真係方便啊， 係買咗兩部先， 因為佢即係喺公司 一睇就買咗兩部， 生意上嘅聯繫， 嗰個價錢係只不過我部即係叫旗艦級嘅嗰個 Toshiba 嘅十分， 哎呀，我啱想話孤位其名就唔乜嘢啦， 當年咧唔緊要啦，因為佢可以買到 DVD 又係啊，好貴㗎啦嗰陣時， 好貴， 咁但係嗰部千零蚊嘅。OPPO 已經贏曬啦， 哇！ 咁亦都係個我哋叫 jaw dropping 啦，即係個跌曬頂啦， 喺度啦，係啦。 咁好啦 ，iPod 嘅情況係一樣咯， 嗯 啊，咁好多人就即係因為好處咧，因為嗰陣時互聯網已經開始流行啦，大家咪 post 上去咯。嗱，我呢個就係我個比較啦，大家咪照嚟咯，照將嗰個硬件再重組翻嚟，你自己要聽下咯， 係， 咁睇又係照睇咯。咁睇啊更加專業化添，睇啊有曬嗰啲線數啊，又有曬嗰啲即係咪分唔分析到啊？ 係 即係呢兩個，如果我哋 A audio 係 V video 咧， video 都有分別呢啲咁嘅巨人殺手。 係啦係啦。 咁所以即係呢個絕對 係好啦嗱，咁呢個就係即係啱啱嗰個即係宇宙起源咁啦嚇，即係 iPod 就宇宙起源咁啦。係 咯。 咁但係由宇宙起源到而家已經演化得好厲害啦，可唔可以扼要嚟去 跳過時空啦？如果唔係太多嘢講啊， 跳過 時空係啦，跳過時空而家咧，其實好多人都係用。用電腦啊，即係好多就係用個即係自己砌機嗰啲電腦，就將佢某啲位就加強，就用啲音效卡、音效卡、 音效 即 係 聲卡、 聲卡 就嚟做嘅，即係靚啲嘅聲卡。 係， 如果係原生俾你嘅聲卡咧，就一般係唔夠 班嘅， 唔夠班嘅。咁嗰度都係一個過渡期。咁而家亦都有啲朋友仲係用緊嗰啲嘅，因為嗰啲就自己砌機咯，又唔要風扇，又點樣，又特別嘅外傷，又各方面嘅。咁你可以做好多變化。咁但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咁。即係電腦嘅知識咁豐富㗎嘛，包括我在內都係啦。咁變咗呢就出咗好多一啲嘅相應呢個嘅要求嘅有關嘅產品嘅。咁而家我哋大部分啦，我感覺上呢大部分呢都係用一啲 notebook,notebook 最常見啦，以前嚟講，即係叫做掃曬個市場咧，就係用 Mac 咯 ，Mac 機 啊 ，Mac 機、啊、 用 Mac 機 都係蘋果啦， 用蘋果， 蘋果天下啦。 蘋果咧，因為佢係一個完全係獨立嘅制式啊嘛，咁所以受到嘅干擾啊、輕機嘅機會少啊咁樣，咁就嗰陣時係 Mac Mini 嘅，即係有一段大時間，我其實想買嘅，點知一路搞來搞去都係因為配合配唔到，即係某啲嘢。好似係嗰個轉嗰個format 個問題，即係轉個制式問題。咁 Mac Mini 係佔咗一大段時間呢，就係即係以嗰個嘅重播嘅軟個硬件同埋佢嗰個叫做儲存嘅，就係、是、一個大嘅流派嘅。 巧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巧嘅節目。 歸返我哋節目啦，巧到用時方恨少，我係即係最近呢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嘅影視城呢就考察。咁真係啦，嗰個真係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過影視城嘅邵氏咁，影視城嘅無線搭過咩停車搭過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呢？你租俾人拍戲賺得幾多錢呢？影視會淡㗎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九點，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